以上您听到的是吴素秋女士演唱的京剧《红娘》片段。这个时候吴素秋已经是年过花甲了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高宝贤、关静兰主演的《南天门》片段。南天门是一出传统剧目，又名走雪山，曾经绝迹舞台很多年。下面这段唱是老生和青衣的对唱。剧中曹福、曹小姐逃出虎口之后，心中感叹忠良曹家被奸贼所害的种种遭遇。扮演曹福的是高宝贤。高先生是谭富英先生的亲传弟子，随师演出多年，他能戏颇多，演唱恪守传统规范，吐字行腔颇为讲究。扮演曹小姐的是关静兰，也是北京京剧院的张派名家，他是张君秋先生的亲传弟子。好，请您欣赏高宝贤、关静兰演唱的《南天门》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宝贤先生、关静兰女士演唱的京剧冷门剧目《南天门》片段。张君秋先生是北京京剧团最早的四大头牌之一，更是建院后的旗帜人物之一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北京京剧团时期60年代初的这段珍贵进场录音《三堂会审》。张君秋饰演苏三，扮演王金龙的是当年特邀的姜妙香先生、姜老父子。 三公子必作何来？ 大人让公子好比他花放下，当初花上过毛好山那好比那年红儿不绿色彩，好比日今不见公子 Thank you.